9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的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呢我们活力榜的节目又准时跟大家见面了，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是非常的热闹的，为您请到了三位嘉宾，跟您来共同分享呢其实是一台演出啊，但是这家演出呢非常的有意思，当中也有很多很多这个异国的元素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哎，这个异国的音乐在我们中国的艺术家们的这个舞台上是如何来表现的。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为大家请到了三位来自东方歌舞团的嘉宾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好吧。 我们先来请出国家一级作曲一级演奏，也是我们说到的这一场演出的音乐总监哈，金砖之夜的音乐总监洪斌。欢迎您洪斌老师。 欢迎洪老师。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著名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金砖之夜的声乐总监哈，郭荣郭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同样是青年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霍思宇老师，欢迎。 大家好。 欢迎三位做客哈。那刚刚其实赵爽也讲到了，今天请三位来呢，主要啊，我们是来一起聊一聊这场叫做金砖之夜的音乐会哈。是在2018年，就是明年了，其实明年了， 对， 新年，2018年的1月9号和10号啊，这两天会有三场的演出，两天三场是在国家大剧院来举办的。那么这场金砖之夜，我们听名字，哎，就知道其实这是跟金砖国家有关系。 对对，其实我们之前啊，在这个榜单当中啊，经常会排到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一些艺术形式啊，还有一些国家的作品哈。但是毕竟我们都不是专家啊，那这次呢，其实我们有机会足不出户哈，就在中国就感受到很多国家的艺术魅力，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哈。 没错哈。那么其实说到这儿，也是想先请教一下洪斌老师哈。咱们东方歌舞团当时来筹备这场晚会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晚会上的很多的曲目也都是在一些外交高规格的这种接待活动当中所演奏过的。但是这回呢，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咱们普通观众也可以在北京就能够看到这种国事规格的演出了。当时筹备的时候，歌舞团是主要出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那么可能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团的这个风格呢，就是说对国内的观众呢演出很多国外的各个不同国家的这个风格，那么在我们出国呢，就是把中国的一些文化元素带到国外去啊。那么这次金砖之夜的这个演出呢，就是刚好是配合我们国家搞的这个金砖，整个这个金砖活动哈，这次金砖峰会，那么借这个机会，我们团有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会，把我们团所掌握的一些跟金砖国家有关系的这些文艺形式，把它搬到舞台上，也是配合国家的这个金砖这个活动呢，让更多的老百姓那么了解一下相关国家的他们的一些文化和一些艺术方面的一些音乐舞蹈啊一些表演形式。 就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团体啊，说想把这五国家的艺术形式给展现出来都可以的，因为东方歌舞团其实从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跟一些外交跟外事活动是有关系的，是吧，郭老师？ 是的，是的，是这样。其实熟悉东方歌舞团的老中青几代的这些观众都知道，当年东方歌舞团的成立就是由于当年我们的周恩来总理、陈毅总理在进行外交工作的时候，他带过一个小小的一个东方班的一个表演团队到东南亚去进行这个文化交流，他发现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要用很多的这个谈判去谈判那些内容，可能说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去达成共识，恰恰我们用了一种歌舞的表演形式，很容易就把这样不同文化领域的这些国家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把它融合在了一起，那么很容易的，我们不需要语言，我们就用这样一种形式，大家彼此之间就有了 默契，有了共鸣。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在进行外交的工作的时候，发现艺术的形式它是无国界的。所以东方就是因着这个，然后当时由周恩来总理还有陈毅副总理来倡导成立的。所以多年来呢，东方歌舞团这几十年都一直承接着我们国家很多很多的这个外事活动，无论是我们在国内接待世界各地的元首，还是我们随国家的领导人到国外去出访。那尤其是现在我们一带一路提出的这个战略，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的艺术走出去，或者我们打开国门，我们拿了一个最大的这种包容的胸怀去接纳世界各地的这种艺术形式，来看待他们，来接受他们，那么我觉得东方在这个时代可能会起到更加不同的作用。 所以说刚才其实咱们聊到这个话题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其实他们这些艺术家是有这个能力去把各个国家的艺术形式给表现出来的。因为其实这些国家的艺术形式很多朋友并不是很了解啊，比如说有南非的、印度、巴西、俄罗斯，再加上中国哈， 对， 就咱们说的这个金砖五国。那么有很多艺术形式呢，可能我们平常接触的比较少一些，俄罗斯的其实接触的会稍微多一点哈，但 相对会了解多一些。 对，那其他几个国家呢，可能我们只是说在一些电影啊，或者说一些偶尔的这个场景上面会接触到哈。所以这次呢，相当于是这个他们做了一场晚会，把很多个国家的艺术都给集结到了一块儿，并且呢，因为他们常年做这些交流活动哈，所以是可以让大家欣赏到比较原汁原味的这种咱们说艺术和文化哈。 对，没错，其实就像这个郭老师刚刚所讲的一样，艺术本身就是无国界的，包括现在国家提出很多战略，也是有让中国我们本土的艺术能够走出去的机会，同时呢，也接纳全世界各种各样优秀的这种艺术的元素哈，能够来到我们中国，让我们中国的观众们也能够机会欣赏到。那其实就像赵爽刚刚讲的，作为东方歌舞团呢，是会把这些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的这种不同的艺术元素，由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一种表现哈，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那三位在肯定准备这场这个晚会的时候，还是在之前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演出活动的时候，肯定也都会，比如说像郭老师和霍老师两位哈，都是从事这个歌唱的工作的，会不会有很多的机会来演唱这种外国的歌曲？ 应该说，因为我是算在东方待的年头比较长，现在应该说，算是比较老资历了，所以呢，跟东方就是出去了很多很多次，跟国家领导人出访也很多次。那我也演唱过十几个国家不同语言的歌曲，对对对。其实像这一次金砖五国，除了我们中国哈，这是我们的母语之外，剩下的这四个国家的这个语种的歌曲，我都曾经唱过，我也都曾经去为这些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或者是进他们的国家去，或者是在北京给他们去演唱过。那这一次，因为我们这一台晚会希望能够把我们今天东方歌舞团的年轻一代的这些新生力量能够在舞台上有更多的展示，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这四个国家的无论是歌曲还是舞蹈还是乐曲呢，我们其实选择的都是非常经典的他们本国的一些音乐或者是歌舞。那么这些曲子呢，有的是其实是不仅仅是本国出名，有的曲子有的歌曲甚至是世界各地都非常非常的有名。比如说像这个巴西的这首歌《伊帕内玛姑娘》，这个歌曲呢，曾经被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改编了不同风格的这种形式，有爵士的，有摇滚的，有 bossa nova， 还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演绎形式。那么在世界都非常有名，或者像这个南非的这个 pada pada， 这个也是南非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我曾经到南非去演出，那个祖玛的，就是南非总统祖玛的这个夫人，听完我唱这首歌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他说他 太惊讶了，我没有想到说你们中国的歌唱家可以唱我们这个南非的歌曲唱得这么的好，语言这么的标准。当然这样的一个评价不仅仅是这位总统夫人，我们基本上我们东方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到世界各地可能都会得到这样的夸赞。为什么呢？就是东方它一直传承着一个多年来延续的一个传统，就是我们要学好学像，并且我们还要在今天这个时代用我们这个时代东方人的这个语汇和我们东方人对于外国音乐的一种理解，把我们的一种理解融到他们的音乐当中。所以说不仅仅是学好学像，还要唱出我们自己的一个表现风格。 霍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哈。这个霍老师，您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演唱哪一些曲子呢？ 我这次会在印度板块演唱歌曲。 是叫什么呢？ 这个歌曲我们有改过一点点小名字。现在是叫真爱永存，但是它是选自一个很 印度的电影， 很有名的印度电影。就目前来说，当今印度很有名电影。 对对对，这首歌曲呢，我们呢当时设计的就是说，因为印度的电影大家通常看的都是男女那个女主角男主角共同来演唱连跳带唱的，所以这首歌曲也不例外。我们思雨还有加上我们另外的一位叫希尔艾利，两个男歌手，他们两个共同来演绎。那么他们也会载歌载舞，那么中间可能有很多我们团的舞蹈家，我们的编导为他们两个量身定做的这样的舞蹈的呈现在舞台上，结合到歌唱。 对，其实印度那个味儿还真是不太好学啊。 对，说是不太好学，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它的辨识度是很高的。 对 啊，只要是印度的这种音乐一出来，大家马上就说这是印度的歌，印度的舞开始跳了。其实包括我们其实刚刚提到的，在这场晚会当中所出现的很多这些国家它的这种音乐的原素辨识度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像俄罗斯，比如说像巴西哈，我们一听基本上就能够判定出来，哪怕我们听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但只要音乐一出来，我们马上就能大概反应过来是什么地方的。那其实萨美老师在准备这场晚会的时候，是不是肯定对这些来自这五个国家的这种音乐的元素了解的也是已经很透彻了？包括其实之前三位也都是一直在从事这个音乐和演唱的工作哈，对这种异国的音乐元素可以说是很了解了。那其实我这儿想替我们这个很多的对音乐不是很在行的听众朋友们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一听这个歌就知道是印度来的，一听这个歌就知道巴西的，一听这个歌就知道是哪儿的哈。所谓这种异国的音乐元素，究竟我们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然后我们才能够获取到呢？ 这个呢就是因为就是区分这个国家哈，它有它的音乐特点。那么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就你刚才说的声音，你现在一听能听得出来是哪个，比如说印度的一听好你就知道，一听或者日本的你可能能听出来，这个是因为它的音阶构成的。比如说中国的，我们的音阶呢，我们传统的是五声音阶，就是我们是那，所以你一听比如说古筝，它定弦就是你一听这一听就是中国的，它怎么弹它都是中国的曲调，你就是在古筝上你随便怎么去弹这几根弦它都是中国的曲调出来。那么印度呢，它的音阶又不同，它不同于这个西方的十二平均律，那么它还有它特殊的这个音阶，所以它那个比如说它乐器一刮出来这个音，你一听就是它的这个出来。那么我刚才说一个是音阶，还有一个就是乐器就是刚才比如说像印度呢，它有这个西塔尔琴它一出就是这个声音，你马上就对上号了。还有比如像达布拉鼓，那它那个鼓咚咚咚的那种一打出来，你马上就是很印度，你觉得那么还有同样的有像比如说像俄罗斯它有它的手风琴哈，它叫巴扬，还有它的三角琴像这些民族的乐器，那么它是跟它的音乐风格捆绑在一起的。 对，所以我们这几个国家其实都采用了一些他们 他们本国的一些特色的乐器，我们叫他们特色乐器，其实也就是他们本国的民族乐器，就像我们的二胡古筝是一样的、嗯、那么把这些融进去以后呢，它的特色会更加的鲜明。像这个我们的音乐总监洪斌，比如他这次要弹奏的一个是钢琴和巴扬演奏的莫斯科之窗、嗯、还有另外一首曲子，其实我们中国的观众也非常的熟，就是卡琳卡这个歌曲、嗯、那么这个里面都融入了很多俄罗斯的民族乐器，对吧？ 嗯，对，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欣赏一个异国音乐的时候啊，它有很多的元素我们都可以欣赏到，一个是它的这种音节和节奏型、嗯、肯定每个国家会有自己的特点，还有呢、嗯、就是它的配器，因为每个国家它的民族音乐都会有一些这个民族的配器，这个也是我们欣赏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对对，它的和声调式都不一样。 嗯，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哈、啊，可以在一台晚会上面看到我们中国的演员去演绎不同国家的这种风格的音乐啊。 对，没错哈、啊嗯。其实这么想想，难度其实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其实不管是从演唱的方面，还是从演奏的方面，如果想做到完全的原汁原味，我们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吧，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看到，比如说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有一个来自巴西的乐团，他们来演奏了中国的一首名曲，看你看着很多巴西人在上面弹古筝拉二胡，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哈、嗯、对吧？这其实是一种 对对对、啊、这一定会非常非常的 新奇。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效果哈，就是刚才顾荣讲的那个，就是我们在建团当初、嗯、其实就是在外交的时候，突然间总理发现了，哎，这个文艺节目会有这么大的效果，因为在一演出到他们国家的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们的领导人就过来敬酒，哎，就过来马上变得特、嗯、这个关系非常融洽，所以他发现了这个东西，他要比谈判就是那些这个词语啊要来的就是容易的多啊、嗯、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对方的这个心理啊，所以他回来就马上决定要建立一个东方歌舞团。嗯，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用语言去谈判，可能我们会是比较理性的，可是音乐它是带着浓烈的情感。嗯，尤其是当你去跳他们国家的舞，穿着他们的服装，放着他们的国家的音乐，唱着他们国家的语言的歌曲的时候，就是那一种情感，它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理性的东西说我控制住，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自身的这种对于你演出的这种带给我的这种直观的感受，一下子就能够用它所有的这个感知体现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艺术这种特殊的一种外交形式，我觉得是很多其他方式是很难替代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文化上面，比如说我们提文化自信，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底蕴非常的厚实。那么在经历过曾经的这个丝绸之路以后，我们又现在做了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大大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工程，那么在这个中间就是用文化去做了一个连接，做了一个纽带，那我想就是可见文化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没错，就像刚刚郭荣老师所讲的一样，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把全世界人联系在一起的一条情感的纽带。其实我们具体来说，这场晚会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可能我们大部分的观众朋友都很少有机会去接触这种异国的风情，这种异国的音乐元素哈，包括来自南非、印度、巴西、俄罗斯哈等等。那其实呢，我当时啊看到这份节目单包括这几个板块的时候，我大概想了一下，我可能平常接触最少的这种音乐的类型哈、嗯、应该说是南非的、嗯、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是像我一样，但是大家可能对南非的一个这个所谓这种声乐哈有一个来自几年前的概念，就是我们知道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 嗯、 我们都知道场上吹那个叫乌祖拉、啊、 对 那倒是很有名， 卖了好多乌祖拉 卖了好多那个东西，当时啊如果换到现在按我们 现在话讲就是已经成为那个网红产品啊。当然大家都说，哎呀，怎么南非人都爱吹那个东西？其实这也是他们的当地的一种对于自己的声乐或者说器乐文化的一种反应。 他们是这样，因为我跟洪斌我们都曾经去过南非，我们去演出，那么我们也都去深入过他们的这个文化去感受。那么我觉得南非它整个的这个领域，因为它是热带，它非常的热，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皮肤是黝黑的，所以呢他们的性格和这个天气是一样的，就充满着激情。因为他们没有冬天，所以他们永远都是阳光普照，然后在那个面包树下，他们有很多这种内心的激情，希望通过各种形式去把内心的这种激情体现出来。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一听到南非的音乐的时候，他们的节奏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我们即便比如说我们东方人可能不是那么的，就是说一听音乐就会起舞的那种身体的肢体的这种动感没有那么强，可是当我们一听到南非的或者非洲音乐的时候，它那种动感我们就不自觉的身体也要动起来，这个就跟他们的这个地域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尤其像我们知道那个非洲鼓也是，他们一打起来的时候那个节奏感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变化多端的。所以呢我觉得南非的歌曲像这首 Pada Pada 它就是一个节奏感非常强的。其实这个歌曲也已经在南非流传了很多年了，那么也是由南非非常著名的一个女歌手唱的。那么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南非或者在非洲大陆一直在流传。 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音乐哈、它的产生发生或者是发展还和这个国家的一些气候条件啊地理条件啊有这种不可磨灭的一些关系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南非除了这个皮肤黝黑的一群人之外，也有这个皮肤非常白的一些人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就主要的问题是南非的气候或者说他们的人的个性。尤其是看世界杯的时候，我就发现可能每个国家的这种怎么说呢，它的文化哈、是明显有区分的。 没错，没错。 对， 就他们跟东方人正好是不一样。东方人非常的含蓄，非常的这个就是有这种内敛的感觉。那么南非人他是所有的情感是往外放型的，他所有一点高兴，有一点悲伤，他都一下子就会流露在他的脸上或者他的肢体上表现出来。所以南非所有的他们的音乐无论是喜怒哀乐，他们用歌唱用舞蹈的形式去体现。他们哪怕是悲伤的时候，他们是都在跳舞都在歌唱。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文化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而且其实我们很多流行的音乐哈，最初都是源自于那片土地南非非洲。 你刚才讲就是说你看好像这几个国家哈，你觉得可能不止你哈，很多观众对南非可能是比较陌生，对他们的音乐。但实际上哈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对美国很了解哈，美国北美南美，那么他们有很多的这个音乐，包括这个西欧啊，像西班牙什么，他们有很多的音乐元素，其实都是出自于非洲，就是比如像爵士乐哈、很早的，像拉丁这个音乐，有很多东西都是源自于非洲的节奏， 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每个国家它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地域风情，当然也就伴随着不一样的一些音乐的特点哈。这我记得是在这个《战狼二》里面哈，还有一段就说这个他们应该是非洲人嘛，说给他们一堆火，他们就可以跳好长时间的舞，是吧？就是他们是很嗨，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不管说咱们说周围的环境有多么的险恶哈，但是只要是给他们一团火，他们就能哇好开心的就在一块儿跳。其实这也是他们艺术形成的一种来源之一吧。 对 对，所以说呢，在这台晚会上，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来观看这种歌舞的方式， 嗯， 来在短时间内能够了解一下那个国家，我们不太熟悉的那片土地上，哎，那里的人他们的性格特点都是怎么样的？那今天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三位来自东方歌舞团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即将在明年的1月9号和10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这场金砖之夜的音乐晚会。那其实刚上半段呢，跟三位聊了很多啊，相信很多朋友啊，都跟我一样，就是非常想听两位，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两位歌唱家能够亮一亮嗓哈， 对， 然后给我们演唱一下在1月9号和10号这两场晚会当中两位所演唱的一些曲目哈， 对， 我们把这个环节留到下半段，我们先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开始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也是请两位老师趁这个短的间隙哈， 我们赶快准备一下， 赶快准备一下，等下半段一回来我们就给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奉上两位老师精彩的演唱。 那今天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和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了。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2，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来自于东方歌舞团的嘉宾哈，跟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即将在新年，也就是转过年来1月9号10号两天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金砖之夜这台音乐晚会。我们还是再来为朋友们请出一下三位嘉宾哈，第一位呢是国家一级作曲一级演奏金砖之夜的音乐总监洪明老师，欢迎洪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下面一位呢是著名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同样也是金砖之夜的声乐总监郭荣老师，欢迎郭老师。 大家好。 那么坐在最边上的这位是青年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霍思雨老师，欢迎霍老师。 大家好。 上半段节目其实跟三位聊了很多哈，包括这个演唱这种异国的风情的歌曲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包括其实这台晚会浓缩了这么多的异国的风情，确实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哈，能够让我们普通的观众也能够在这场晚会当中以音乐的形式去了解一下我们不太熟悉的那片土地上他们人的这种性格，包括他们的音乐是怎么样的。那上半段节目最后呢，其实也是跟三位老师说了哈，因为今天也是难得请到了三位来做客，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听三位说，都看过几位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哈，大家都看过，但是说真正坐到话筒前，如果没有伴奏清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体验哈？正好呢，我们知道三位老师也是，正好这个在这场晚会当中也都是为我们带来一些异国的风情元素啊，所以能不能我想先请郭老师，您来一个您在这场晚会或者是咱不在这场晚会当中唱的歌哈，但是您之前所演绎过的一些异国元素的一些歌曲，能不能在节目里边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露一手。 好吧，因为这一次呢，我在这台晚会当中呢，我承载的是中国元素部分 哦， 因为外国歌曲这个部分呢，交给更年轻的他们，像思雨他们一起去演唱，包括我之前唱的这个伊帕内玛姑娘，这次也把它转交给我们年轻的一位歌手叫牛牛，让他去学唱。那么我这次晚会主要会唱到大家熟悉的红旗飘飘，或者是还有一首我们描写我们中国长江的这一首著名的歌曲《长江之歌》，当然都是重新改编演绎过的。我想这样吧，因为之前呢也到过很多国家，那么也唱过很多歌，我给大家唱一首俄罗斯的，就是当年我们为了申奥，然后我们做了一台在俄罗斯的一台晚会，当时我在这台晚会当中最后一个节目唱了一个叫 Nadare， 当时在整个那个剧场里面大家都已经非常的沸腾，因为我在这之前非常用心的学，因为我特别希望因为我唱了这首歌，然后能够为我们申奥的这个力量助力一臂，然后可以让 成功了 对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一宣布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使命， 所以当时您是 拿到了奥运会 俄罗斯的语言是吗？ 俄罗斯的语言， 因为俄罗斯语言其实很难发音啊，它有那个小舌音， 有这个，对。 但是你也练了很长时间是吗？ 真的就是拼命的每天练，吃饭的时候练，完了我晚上躺在床上练，一睁眼练，然后闭着眼睛还练，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学歌的时间非常短，只有那么几天的时间， 哇， 就要学会，并要背下来，还要在台上表演得很自如，所以说当时就是其实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呢就是基于这么多年来就是必须要完成这个东方歌舞团它的这个最具特色的这个使命，所以我们都是想方设法的希望能够把它学得非常的像，所以当时当我在舞台上一唱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俄罗斯在台下的观众真的就很沸腾，他们说当时我还记得就是莫斯科的那个市长叫卢日科夫，他当时拍着我们旁边那位大使叫武涛大使的腿说，他说唱得太好了太好了，真没想到唱得这么像，他说一闭眼睛就听不出来是外国人唱。所以其实这个我并不是说要觉得我自己如何，而是我是希望大家了解，就是说东方歌舞团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随随便便的去应付，而是要花尽心力去把一首歌曲、把一个乐曲、把一个舞蹈把它去表现好，希望我们得到的是在艺术层面上的一种评价，而不是只是一个纯娱乐性的。我给大家唱一小段吧。 您可以离话筒稍稍远一点点哈。 好好好。 Когда небудя стану лучше, и мудрее, чем теперь, и кину взгляд с весов уже прошедших лет, когда они неудачливой, на солнцем зарит апрель, чай был в чем сейчас, чего его секрет. Надо же, надо же, надо же такому случиться, Nada je nada je nada što belo vlupica Nada be nada be nada be astanavica No njema ku njema ku njema ku njema ku Njema ku i nje haču 哇，这首爱情歌曲，那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爱上他？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他这个歌曲比较幽默风趣， 哎，一下子感觉就这个闻到了俄罗斯面包味儿。 其实刚刚听郭老师唱的时候啊，我一直是闭着眼睛，真的，你就把眼睛一闭上，就完全是如假包换的一位俄罗斯歌唱家。 对，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是太厉害了！咱们再郭老师来 鼓掌， 鼓掌，大扣大扣 吧。而且那个发音位置哈，因为我知道。比如说唱中国的一些民族歌曲，然后合唱就很多不同国家的这个歌曲，它的发音位置都不大一样。 对，因为其实我理解这个是不是我们在学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其实最难的也是这一点哈。 嗯， 对的，它的发音，因为它很多的发音，像俄罗斯的，它就更多的是要打那个舌头要打卷儿，你知道吧？要会这个你才行，要不然你没有那个，你唱出来的味道一下子就会减很多。 嗯， 那么像法语歌又不一样了，法语歌有很多那个小舌音，就尤其他会。那么思雨也唱过法语歌，要不你来试试？ 可以唱给大家感受一下， 大家都非常熟的那首《玫瑰人生》 啊，那首歌我非常喜欢。来来，我们难得有机会请到霍老师现场演唱哈，来我们唱一小段好吗？ 我陪你一块儿唱。 对呀，因为这首曲子是洪老师改编的 哦。 我们再次演绎的时候，已经有加入到了中国的作曲家和中国的目前大家的审美，然后融入进去。 第一次改是给这个刘欢跟那个苏菲玛索他们两个人在春晚 上面的，因为他好几届的春晚的音乐总监。啊，所以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一个法文的歌曲，所以在后来就让我们的 Steve 在台上去唱了，来一小段吧， 黄老师我们一起吧，黄老师的味道可好了， 真的，真的唱这 样的吗？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il m'embarque les deux pas.Je vois la vue rendre rose Et ma tête me donne de les jours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tenté dans mon cœur Il invoque le bonnet Donc je ne connais la cause 哇，要不说艺术家厉害呢，说张口就来，真是张口就对了。 对，我觉得一会儿还一定要让霍老师唱一个其他国家的这个风格的歌曲，我们看看。哎，唱法文歌的时候，你看他的这个包括发音位置，而且这个《玫瑰人生》是有一点点偏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哈，就是说它的这个发音位置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会儿可能大家听到霍老师的其他歌曲，会觉得哇，原来人可以发出这么多不同的美妙的声音哈。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语言，我不觉得是唱法的不同，因为他的语言和他的刚才洪老师说过的音阶，还有他的人文的不同。使得他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有他独立的风格。刚刚那个郭荣姐唱的俄罗斯的，那我想为大家唱一小段印度尼西亚的吧。 好的。 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国家会，我接触的感觉是比较温婉。我在这里唱一个他们很有名的《星星锁》。也是中国也非常喜欢。 好。 吹动我的船帆。晴朗啊，我要和你见面，对你诉说心里的思念。 啊， 哇， 就唱完了，我还等着再唱会儿， 等着下一段呢。 他一会儿时间来不及了， 迷了一下。 对对对，就是你看啊，感觉每一种语言它会带来不同的那种艺术风格。 对，没错。其实这个就像郭荣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唱歌它也是对不同语言的一种渗透和把握。包括其实刚刚霍老师也说了，其实他说能够演绎这么多国家的歌曲所掌握的，其实最关键的是学习他的语言，而并不是说唱法上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但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像东方歌舞团，我们这回做的这台金砖晚会，包括其他我们之前很多的演出任务当中，那其实我们的演唱家们啊，他们所付出的努力真的是非常多的。就是说，你不仅仅要把这首歌练好，而且还要把那个国家的语言给完全掌握了。 是的， 这个工作量哈、啊，你可想而知非常大了。那能不能请问这个？因为郭老师刚刚说哈、啊，已经演唱过十几个不同国家的歌曲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您现在已经精通了十几门国家的语言？ 不敢不敢，我可能就是说对这些国家呢，简单的一些生活的用语，因为我们在去这个国家之前都要有一点粗浅的要学，比如说问候，像我们去俄罗斯，我们就要学会 Dobry vecher, Dragi Druzya, 就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要有这样的问候，或者讲一点点比较好玩的，比如说俄罗斯那一句我爱你，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讲。不会 Yellow Blue Jibia 等会我们有时候会在台上呢，有一些这些比较轻松的一些交流，我们就会学一点点他们这样的语言，就会跟观众讲啊，我很爱你们呢 Yellow Blue Jibia 就会这样跟他们讲啊、所以呢通常我们就会有一些些的这样的一些简短的一些生活用语到一个国家去。那么每一个国家通过这样学他们的歌曲，学他们的语言，其实你会对他们的这个国家的文化和他们这个国家的特性，这个国家非常特有的一些特质，会有一个逐渐的一个了解和认知。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认知呢，其实反过来对我们去演绎很多更多国家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它是一种文化的积淀。 没错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年来呢，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走遍了50多个国家、所以说能够去感受这些国家的人文风情，把他们这些很多很多不同风格的异国情调的这些艺术融入到我自己的演绎当中，能够让我在我的歌唱生涯上能够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种风格去诠释、我觉得这都是得益于我走了这些国家去看去听去感受。 对， 咱们再问问洪老师哈、啊，因为其实除了这个歌曲之外，这场晚会还有很多的舞蹈元素，是吧？因为您是音乐总监嘛，就说您在选取世界各国的这种很典型的节奏啊，或者说这种舞蹈歌曲的时候，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那么舞蹈呢，它同样也是跟音乐是一样的哈，它有很强的这个风格性，就是比如说动作哈、啊，像这个我们经常比较熟的，比如说巴西哈、那么我们就一下子就想到桑巴舞，对吧？环环节的是桑巴舞。那么说到印度呢，刚才郭荣也说了，印度很多的这种歌曲实际上都伴随着舞蹈啊，它就是载歌载舞的这种形式来演出的。那么我们在编排整个这些舞蹈音乐的时候，那么也是紧紧把握了这些地域的风格，比如说像对非洲哈，南非，那么它有很多这些舞蹈的这个元素哈，它其实都取决于它的狩猎啊，它是来源于生活，那么在它就比较接近于原始的那种动作啊，有很多这些在舞台上也会展现很多图腾啊，或者一些狩猎的一些用具哈、一些他们的一些动作，还有一些这个喊叫啊，这种比较原始的，一看起来它就风格性很强。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风格性强的这种元素呢，把它集中到一块儿，然后这个 个跟他的音乐配合起来。那么在舞蹈方面呢，这个动作啊，肢体语言也都是完全这个原汁原味的哈，展现出来。比如说像我们以前的东方歌舞团演非洲舞蹈的时候，我们要涂黑的，身上要涂成那种涂黑的油彩， 嗯 啊，这个回头就是演完了出都很难卸啊，那个妆啊，就是要洗很多道才能把它洗干净， 而且会出汗，其实 对， 是 很不舒服。但是呢，就是为了追求在舞台上的这种效果哈，让它更加真实，让别人觉得真实感，那么都是这样去努力去在舞台上去呈现的。 其实我们这一次哈，比如从舞蹈部分，我们这几个国家的这个舞蹈，那么像南非的，我们就是像刚刚洪斌讲的，是用了他们这些元素融在里面。那么巴西的呢，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舞蹈就是桑巴， 嗯， 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桑巴的这个舞蹈元素融在了这个舞蹈的这个整个的舞台表现当中。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俄罗斯，我们用的又不同于前面，我们用了一个器乐节目，然后再加一个合唱的节目，用现场乐队的伴奏形式来呈现。 俄罗斯这个节目呢，就是我们选的是这个稍微说一下哈，这个选的一个曲子叫莫斯科之窗。这个呢也是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这个一带一路峰会，普京总统来到这个咱们钓鱼台的时候，他在那儿弹奏了一个很小的一个钢琴曲子哈，他非常喜欢这个曲子，他在很多地方在莫斯科大学，在很多地方公开场合他都弹奏了这个曲子，那么也是代表了他这个很喜欢这个曲子源自于这个前苏联时期哈，1956年的一个电影那么也是一个爱情歌曲，但是他对这个曲子呢是非常有他的这个怀旧的这个一个成分，那么在他很多地方他都演奏。我们这次来演奏这个呢，也是就是等于通过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的观众啊能了解这个曲子，我们重新改编它另外一个风格的展现。我们在这里面也加入了巴扬啊，加入俄罗斯的民间乐器三角琴，像这些啊。那么前不久哈，还有就是刚刚结束的在厦门的这个金砖首脑峰会，那么我跟这个演出巴扬的我们一个小乐队，就是近距离的还跟这个习主席和普京总统演出了这个节目啊，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没错啊。那么刚刚呢，通过几位老师的介绍，相信各位已经可以对这场晚会哈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预先的了解了，包括在晚会上出现的音乐的类型都会是哪些音乐类型，来自哪些不同的国家，包括舞蹈的元素在这台晚会是怎么来一起呈现出来的。另外在最后啊，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意思一点，就是这台晚会我看到节目单上写的是用魔术来进行串场的，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是吧？ 对，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这个晚会当中一个串联的重点，一个亮点。因为往往呢我们都是用主持人的方式，对吧，或者是用音乐用大屏幕去做这个节目的串联，但是这是我们团这一次我们的总导演何立山导演他的一个特别新意的一个创意，就是觉得用魔术的方式。他我们团有一个魔术师叫曲磊，女孩子，她呢希望用魔术变出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色，然后来把这个国家的节目串联起来，但是我觉得内容不能爆太多，至于魔术怎么变出来什么的，大家一定要到现场去看才好。对，这个是很新奇的一种串联方式。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这个何立山总导演他真的是也在这台晚会当中下了很多的功夫，下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就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北京的观众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金砖这个之夜，因为东方以往的节目大家都看了很多，可是这一次呢我们展现的可能和以往的都不一样。当然重中之重的重头戏还有我们中国的这些节目，我们中国的比如说舞蹈茉莉花开，这也是一个非常美非常好看的一个舞蹈节目，还有一个叫那个吉祥孔雀，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舞蹈。当然加上这些四个国家的这些舞蹈音乐元素的话，我觉得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我相信大家会带着很多的这种异域风格的感受和艺术上的享受进到剧院，走出剧院。当然现在呢我们的票呢已经不多了，做个广告，我们现在就剩十号晚上还有一点点的余票，因为前两场已经都全满了，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北京的观众，大家如果九号十号有时间的话呢，大家一定买票进到剧场去看看我们东方歌舞团演绎的金砖之夜，因为在这台晚会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东方的新生力量。 没错，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啊，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您说这个魔术啊，通过魔术形成能变出各国家的一个代表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哎，也可以买票进到剧院当中啊，自己去看一下。咱们可以去之前自己先猜一猜， 对， 因为其实这几个国家有一些非常有知名的知名度非常高的代表性的物品哈，我们猜一猜，到时候我们去现场来印证一下，看变出来的东西跟我们的预想是不是一样的。 哎，可以啊，可以来一个有奖猜。 也非常感谢几位嘉宾啊，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是帮我们一块儿来盘点了一下世界不同的艺术风格哈，还有这种艺术风格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国家的风情啊，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些个性，然后会形成这样的一些音乐哈，也非常感谢三位艺术家的到来。 谢谢两位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三位的做客，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朋友们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接下来的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继续来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 咱们明天的节目时间再会。 明天再会。 花，风景美如画，夜市晒海鲜家，用